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Java 应用开发的安全。安全是软件开发领域永远的主题之一。随着新技术浪潮的兴起，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对于金融等行业，甚至可以说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不论是移动设备、普通 PC、小型机，还是大规模分布式系统以及各种主流操作系统， Java 作为软件开发的基础平台之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自然也就成为安全攻击的首要目标之一。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你了解 Java 应用开发中的注入攻击吗？注入式攻击是一类非常常见的攻击方式，其基本特性是程序允许攻击者将不可信的动态内容注入到程序中，并将其执行，这就可能完全改变最初预计的执行过程，产生恶意效果。下面是几种主要的注入式攻击途径，原则上提供动态执行能力的语言特性，都需要提防发生注入攻击的可能。首先就是最常见的 SQL 注入攻击，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 Web 系统的用户登录功能。根据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我们需要去后端数据库核实信息。假设应用逻辑是，后端程序利用界面输入动态生成类似文稿中的 SQL， 然后让 JDBC 执行。但是，如果我输入的 input PWD 是类似文稿里的文本，那么拼接出来的 SQL 字符串就变成了文稿里的条件。O2 的存在导致输入什么名字都是符合条件的。这里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它是利用了期望输入和可能输入之间的偏差。上面例子中，期望用户输入一个数值，但实际输入的则是 SQL 语句片段。类似场景可以利用注入的不同 SQL 语句进行各种不同目的的攻击，甚至还可以加上删除这类语句。如果数据库权限控制不合理，攻击效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第二，操作系统命令注入。 Java 语言提供了类似 runtime.exec 的 API， 可以用来执行特定命令。假设我们构建了一个应用，以输入文本作为参数，执行文稿里的命令。但是，如果用户输入文稿里这样的命令，这就有可能出现问题了。当然，这只是个举例。Java 标准类库本身进行了非常多的改进，所以类似这种编程错误未必可以真的完成攻击，但其反映的一类场景是真实存在的。第三，XML 注入攻击。 Java 核心类库提供了全面的 XML 处理、转换等各种 API， 而 XML 自身是可以包含动态内容的，例如 XPath， 如果使用不当可能导致访问恶意内容，还有类似 LDAP 等允许动态内容的协议，都是可能利用特定命令构造注入式攻击的，包括 XSS 攻击，虽然并不和 Java 直接相关，但也可能在 JSP 等动态页面中发生。今天的问题是安全领域的入门题目，我简单介绍了最常见的几种注入场景作为示例。安全本身是个非常大的主题，在面试中，面试官可能会考察安全问题，但如果不是特定安全专家岗位，了解基础的安全实践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Java 工程师未必都要成为安全专家，但了解基础的安全领域常识有利于发现和规避日常开发中的风险。今天我会侧重和 Java 开发相关的安全内容，希望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你对 Java 开发安全领域有一个整体印象。一、谈到 Java 应用安全，主要涉及哪些安全机制？二、到底什么是安全漏洞？对于前面提到的 SQL 注入等典型攻击，我们在开发中怎么避免？首先，一起来看看哪些 Java API 和工具构成了 Java 安全基础。很多方面的，我在专栏前面的讲解中已经有所涉及，可以简单归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运行时安全机制。可以简单认为，就是限制 Java 运行时的行为，不要做越权或者不靠谱的事情。具体来看，在类加载过程中进行字节码验证，以防止不合规的代码影响 JVM 运行或者载入其他恶意代码。类加载器本身也可以对代码之间进行隔离，例如应用无法获取启动类加载器对象实例，不同的类加载器也可以起到容器的作用，隔离模块之间不必要的可见性等。目前 Java Applet、RMI 等特性已经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类加载等机制总体上反倒在不断简化。利用 Security Manager 机制和相关的组件限制代码的运行时行为能力，其中你可以定制 Policy 文件和各种力度的权限定义，限制代码的作用域和权限，例如对文件系统的操作权限或者监听某个网络端口的权限等。我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对运行时安全的不同层次进行了整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可以看到Java 的安全模型是以代码为中心的，贯穿了从类加载如 URL、Class Loader 加载网络上的 Java 类等，到应用程序运行时权限检查等全过程。 另外，从原则上来说， Java 的 GC 等资源回收管理机制都可以看作是运行时安全的一部分。如果相应机制失效，就会导致 JVM 出现 OOM 等错误，可看作是另类的拒绝服务。第二， Java 提供的安全框架 API， 这是构建安全通信等应用的基础，例如加密解密 API、 授权健全 API、 安全通信相关的类库，比如基本 HTTPS 通信协议相关标准实现，如 TLS 1.3 或者附属的类似证书撤销状态判断等协议实现。注意，这一部分 API 内部实现是和厂商相关的，不同 JDK 厂商往往会定制自己的加密算法实现。第三，就是 JDK 集成的各种安全工具，例如 Key2， 这是个强大的工具，可以管理安全场景中不可或缺的密钥、证书等，并且可以管理 Java 程序使用的 Key Store 文件。 JAR Signer， 用于对 JAR 文件进行签名或者验证。在应用实践中，如果对安全要求非常高，建议打开 Security Manager。请注意其开销，通常只要开启 Security Manager 就会导致 10% 到 15% 的性能下降，在 JDK 9以后这个开销有所改善。理解了基础 Java 安全机制，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探讨安全漏洞。按照传统的定义，任何可以用来绕过系统安全策略限制的程序瑕疵都可以算作安全漏洞，具体原因可能非常多，设计或实现中的疏漏、配置错误等，任何不慎都有可能导致安全漏洞出现，例如恶意代码绕过了 Java 沙箱的限制，获取了权限等。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安全漏洞的信息，可以从通用安全漏洞库等途径获取，了解安全漏洞评价标准。但是要达到攻击的目的，未必都需要绕过权限限制，比如利用哈希碰撞发起拒绝服务攻击。常见的场景是攻击者可以事先构造大量相同哈希值的数据，然后以 JSON 数据形式发送给服务器端，服务器端在将其构建成为 Java 对象过程中，通常以 hashtable 或 hashmap 等形式存储。哈希碰撞将导致哈希表发生严重退化，算法复杂度可能上升一个数量级，进而耗费大量 CPU 资源。像这种攻击方式无关于权限，可看作是程序实现的瑕疵，给了攻击者以低成本进行进攻的机会。我在开头提到的各种注入式攻击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 SQL 注入，在数据输入阶段填补期望输入和可能输入之间的鸿沟，可以进行输入校验，限定什么类型的输入是合法的，例如不允许输入标点符号等特殊字符或者特定结构的输入。在 Java 应用进行数据库访问时，如果不用完全动态的 SQL， 而是利用 prepared statement， 可以有效防范 SQL 注入。不管是 SQL 注入还是 OS 命令注入，程序利用字符串拼接生成运行逻辑都是个可能的风险点。在数据库层面，如果对查询、修改等权限进行了合理限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注入、删除等高破坏性的代码。在安全领域有一句准则，安全倾向于明显没有漏洞，而不是没有明显漏洞。所以为了更加安全可靠的服务，我们最好是采取整体性的安全设计和综合性的防范手段，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更不能心存侥幸。一个比较朴实的建议是尽量使用较新版本的 JDK， 并使用推荐的安全机制和标准。如果你有看过 JDK Release Notes， 例如 8U41， 你会发现 JDK 更新会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并且会对安全机制等进行增强。但现实情况是，当一部分应用还在使用很古老的不安全版本 JDK 进行开发，并且很多信息处理的也很随意，或者通过文明传输、存储，这些都存在暴露安全隐患的可能。今天我首先介绍了典型的注入攻击，然后整理了 Java 内部的安全机制，并探讨了到底什么是安全漏洞和典型的表现形式，以及如何防范 SQL 注入攻击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思考题是，你知道 Man in the Middle 攻击吗？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形式，如何防范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对了，7月19号，也就是本周四晚上8:30，我会做客极客 Live， 做一期主题为一小时搞定 Java 面试的直播分享。我会聊聊 Java 面试那些事儿，感兴趣的同学不要错过哟。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